扬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一起来点播的歌曲，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我们先进一段节目片花，开始我们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咯。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同时也欢迎你来分享情感故事。在这样的北京上空，我们把这样的故事一并的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感觉到音乐背后的这种温暖。 OK， 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来报道的朋友，比如说小狐狸，比如说静，还有这个 GXL 特洛伊、林阳、思启都看到了，还有杨丽。今天的开场曲，先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还充满活力的啊，来自睡小仙儿的点播，也是一首很久都没有在节目里面播放过的歌了，来自郑钧《私奔》。这样的天气会不会让你对于远方有一种莫名的期望呢？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私奔》。 把青春献给身后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在这里写下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要告诉我你在想要分享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回忆，都可以来告诉我。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找到我之后就可以了。在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留言是来自晋刚刚给我发来的，我们来听一听。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姐姐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儿，昨天下午呢3点钟平安顺产一位女宝宝6.2斤。第一次看到刚出生的婴儿，她的哭居然眼中还有一滴晶莹的小泪珠。大夫说了，说这孩子呀嗓门大有性格。哎，今天呢晋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告诉我的姐姐，辛苦啦，你很棒，恭喜你当妈妈了，也祝大姚你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我要在节目当中替三口之家送出这首带有一点点浪漫一点点温馨的歌，老狼人素汐，我要你。12:08替晋送出祝福。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进行当中，在公众平台上刚刚有很多朋友都来留言，比如说钱佩瑶就说了，哎，我要你呢，任素汐独唱的版本比较经典，还说想点播的是 A Thousand Years， 包括 Simon 想点播 Coldplay 的那首 Fix You， 还有圆圆 Cherry， 包括花满溪，还有这个你的名字，我看看啊，我争取把它都念出来，以晨至末，好吧，你知道我在念你就好了。北纬40度也来了，欢迎各位来报到，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的节目点歌传送门，你可以想点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分享一段你最想分享的、最想倾诉的心情都可以。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小姑向灯，他说想点播蔡依林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非常经典的旋律《柠檬草的味道》。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呢，我的同桌每天都会唱这首歌，而那个时候他连恋爱都没有谈过，不知道他那会儿唱真的能明白歌词里面的故事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那位同桌从来不吃辣，因为会过敏，而这一点让我一直记得他。 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已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 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在公众平台上静还给我留言，说是刚刚关于生孩子的这份祝福，其实是自己姐姐的女儿生孩子，所以呢也是换句话说就是外甥女儿生了孩子之后，母女平安就好，希望这份祝福她能够听到。如果说你也想和其他朋友一样，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在音乐背后送出你的一份祝福和惦念，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找到我们的节目点歌传送门，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你想要分享的心情。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北纬四十度此刻12:19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他说，我和这位女生是因为听974相遇的，今天在这里点播周传雄的暖风，送给他我心中的李姑娘。这首歌来自北纬四十度。 不常联络也没有彼此要求，从开始到最终这份情感期待这种甜美的相投，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时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得自由，不担忧时空。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扬起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此刻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或者说你想要分享的心情、分享的心事又是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曲，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一人同游点播，来听听这段旋律是不是有点熟悉，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在接下来，我希望此刻在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帮助这位在公众平台上点歌的朋友，我们能够帮他分担一些难过，分担一些心事，好吧。12:38，刚刚这位小响给我留言说，听广播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点歌，要给我自己。最近心情不是很好，当我放下一切防线，准备好要嫁人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种等待。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梁静茹的《崇拜》，幸福好不容易， 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但是你挥霍了我的崇拜。12:38，来自公众平台上小响送给自己的一份音乐祝福，梁静茹《崇拜》，希望在节目当中为你播放这首歌，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雨香，他说想点播一首歌，其实这首歌也在之前也是好像被点过好几次，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播放出来，像恋人的朋友。这是在12:40来自公众平台上雨香还有他的好朋友希望通过这首歌送出的一份祝福，像恋人的朋友。 如果爱情有种默契无法左右，像一条河流回不了头，爱与被爱公平与否怎么追究，也许早应该看透，给你所有的温柔不需要被保留，喜欢在你的身边远远的守候， 如果说我和你走到那条出口，是你像恋人 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好吧，让我们从刚刚这样的伤感的情绪当中稍稍的抽离一下，分享一个开心的事儿吧。在公众平台上，钟林给我留言，他说今天呢很想点一首，怎么说呢，是一首充满回忆性的歌曲。是为什么？因为昨天这位朋友刚刚在车站接到了来北京的弟弟，他说在车站见到弟弟的那一瞬间就觉得哇，印象当中他还是五六岁，然后穿着短袖短裤跟在我身后一直跑的那个小孩子，突然就长成了一个上大学的大男孩了，非常的感慨。他说昨天两个人在地铁上互相的交谈，包括一起吃饭，还破天荒的喝了一瓶啤酒，突然就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此刻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来自光良曹格，想把这首少年送给最近这段时间来北京实习的弟弟。12点45分，这份祝福连带音乐来自钟林点播。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 希望我们都是歌曲里面唱到的那个偏执的少年，对于梦想，对于热情，对于青春，都有着放不下的偏执和执念吧。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此刻临近节目结束之前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歌曲，或者刚刚的音乐触发了你怎样的心情，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什么歌，想要把这份祝福，想要把这段故事分享给谁，送给谁。在北京上空，我们还有机会传递温暖。公众平台上的天空刚刚留言说，想点播的歌是来自阿妹，因为昨天北京一天的雨水，突然就想到了之前在海边的经历。大学第一次是和好多同学们来到海边的，那个时候呢，我的室友在旁边就播放了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听海》。如今一晃就已经毕业了12年了，当年的同学们也是渐渐地失去了联系，而那时候一起去海边玩的同学们，有一些还借调来到了北京工作，这种小小的团聚让我有一种温暖在心里。今天想在节目里再点播一次《听海》，送给12年前大学4年我的好朋友们。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最后一点时间，除了听海之后，还希望听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祝福，是来自拉姆。他要在这个时候很想点播的歌，最想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这首歌可能平时不太会听到，但是当你听到这段旋律第一次，可能以后都不会忘记了。好吧，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郝云，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这是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拉姆的点播。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